追求科技的天堂，边操场边浪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逃避回不去的无边长廊，最浪漫一路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嗅着科技的天堂，边操场边浪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逃避回不去的无边长廊，最浪漫又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嗅着科技的天堂，天堂堂天堂吗，心贴近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 因为引领三三，引领三三，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啊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颗心动不改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你我分不开，什么都还没说，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，当你感到寂寞，你第一个想到我，有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，每天默契更多，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，同样爱那么多，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，一步一步靠近，一天一天一比一爱好上了吗，一天一天想呼吸，想你就是必须，你的明天我不缺席。Yeah, yeah, yeah, 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，痛不分不开。

再继续，一点不信慢慢放弃。记得那年的冬季，开始了我们的剧情。我也听你能靠近，想平息这种人交集。那我那年的冬季，感受了爱情的奇迹。闭上眼睛，我有你。记得那年的冬季，开始了我们的剧情。我们距离能靠近，想平息却充满交集。那我那年的冬季，感受了爱情的奇迹。闭上眼睛，我有你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想不到的快乐，像绿洲。